适合请颗心在风里飞。 白天不懂夜的黑，

以组建一个家庭， 五年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I love you。 五年，我们相信、相依、相赖、信赖、感恩和答谢。 北京时间的9月26号消息，2017中国网球公开赛 ITF 青少年巡回赛正在火热的开展中，来自于世界各地的青少年球员纷纷来到国家网球中心，朝着自己的青春梦想努力拼搏。那今年来自于北京队的三位小队员田方然、李玉轩和易中分别获得了3张 ITF 的正式外卡，其中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玉溪学校的田方然更是在国家网球中心完成了由中网球童向中网球员的完美蜕变。今天969泽林带你听资讯。北京市铁路局9月27号发布了11的运输安排，预计从9月28号起至10月8号为止呢，北京市铁路局将发送旅客1252万人。那值得一提的是，全面的提速后，复兴号的中国标准组动车以及北京至雄安的动车也将迎来第一个节假日客流的运输高峰。9月28号，故宫博物院再增新的开放区，北城墙将首次迎客，加拉尔层的神武门展厅也重新开放，而西北角楼至东北角楼的城墙已经加装了步道，游客可以登上北城墙眺望北海，近观景山。今日2017年公交租赁行业发展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市采购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在会上透露，网约车在公车服务中有很多的优势，目前正在跟相关部门积极沟通，研究将网约车纳入公车的采购范畴。 对方心里敲一敲。 听到莫文蔚电台情歌，那接下来送上给你的是一首专属于华仔的刘氏情歌《爱你一万年》。这首歌在今年的央视春晚上还被小鲜肉陈伟霆和鹿晗翻唱过。《爱你一万年》是刘德华90年代后期的代表作，歌曲本身营造出的意境再加上刘德华的声线，让无数人向往爱情，更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 地球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曲线，拉近地狱的平面。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

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诛仙我回来》，紧接着一首《成都》红遍了大街小巷。几个月后，我们终于等到了他的正式版 MV， 女主角竟然是高圆圆。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我们不知道赵雷在某个九月的成都留下了怎样的故事，但是因为一首歌，秋意渐浓的九月却从此带上了伤感的颜色。一起听到这首歌《成都》，来自赵雷。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余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